开了黑风口野人沟，又跟随考古队进入了荒凉的沙漠腹地，寻找传说中的精绝古城。这里埋葬着倾国倾城的精绝女王，隐藏着通往地狱的无底鬼洞。这里比神秘更神秘，比危险更危险。在真神遗弃的黑沙漠里，邪恶之地的黑暗就好像一双双黑色的眼睛，看着每一个闯入来这片禁地的人。白骆驼、行军蚁、怪眼黑蛇、视向模糊，种种的怪异事物，连同古老的预言，虚幻而又真实，他们可不可以从真实和虚幻中突围而出呢？女王的神秘面纱又可不可以被揭开？数 FM 网络电台首发《鬼吹灯》第一部《精绝古城》，原著天下霸唱，编译校对播讲陈峰。上次讲到啊，我哋带领住村民挖开古墓，准备入去要塞度，大家都忙咗成晚。第二日一天光，我哋就点起火把，20几人拖住几匹驴马，从古墓嘅墓场扩建出嚟嘅通道，进入咗地下要塞。响格纳夫铁门外边，打斗嘅痕迹依然历历在目。嗰句古诗已经被撕碎晒，另外有几只草原大地懒嘅尸体，血迹都干成咗暗红色。呢个时候再次见到呢啲嘢，仍然系有啲毛骨悚然啊！呢度就唔会再有咩危险啦，而且带咗大量嘅火把，重油火把燃烧嘅时间长，唔容易俾风吹熄。即使地下要塞仲有咩凶猛嘅动物，见到火光都唔敢出嚟侵犯㗎喇。支书见到咁多日军物资远远超出佢先前最乐观嘅估计，喜出望外，连忙就招呼大家搬货喇。将一捆捆嘅军大衣、鞋、防雨布、干电池、野战饭盒全部都装上个驴马嘅背脊上面，陆续咁往外边搬运。深山里头最缺嘅就係呢啲工业制品喇。当即就人人争先，个个奋勇嗌住口号，好似又返到咗当年大跃进嘅时代。我同英子又带住几个人往通道嘅另外一侧搜索。从地图上边睇，嗰边应该仲有一个更大嘅仓库，按图索骥并唔难揾。仓库大门关到好实，揾咗匹马嚟先拉得开。入去之后，大家睇到眼都擎埋啊！只见一排接一排，全部都系火炮，好似咩山炮啊、野炮啊、91式榴弹炮、60炮、大大细细嘅迫击炮，仲有堆积如山嘅弹药箱，望都望唔到头啊！睇嚟呢啲炮咧，都系准备运动战嘅时候用嘅。日本嘅全部军队啊，可以分为6个部分，本土军。亦就是驻扎在日本四岛，包括当时殖民地台湾、朝鲜在内的部队，被称为本土军。另外还有中国的派遣军，亦就是当时侵略到中国内地的部队。还有南方军，即是在东南亚、澳大利亚等地作战的部队。再加上海军、空军，以及驻扎在满蒙的关东军，总共有这6大军区。其中以关东军最受天皇和大本营的宠爱，号称精锐之中的精锐。日本人将中国的东三省看得比自己的土地还要宝贵，战略重心大，物资丰富，森林矿产多到难以计算，还可以自上而下随时都冲击关内。好早之前日本就有个著名的田中奏折，其中表明对中国的东北垂涎三尺，直到二战时期又冒出个田中构想， 即使是放弃本土，亦不可以放弃满洲，可见日本人对满洲的贪念。所以关东军的物资装备在日本陆军各部队中都是首屈一指的，唯有海军的联合舰队可以同他有一比。不过这些军国主义的野心早就在历史的车轮面前变成了笑谈了。我们同关东军就不用客气了，当初他们就没有同我们客气过，大家立起三袖，吵着要将东西冚唪唥搬回去。我叫大家小心火把，不要离弹药箱太近，如果不小心引爆了，大家就一锅熟了。无数的火炮后边，更多的大木箱上边印着绿岛重工的红色钢印，撬开一看都是小型的发电机，但是就抬不掂了，这种东西太重了，马匹根本就孭不动，只好将它拆散了分散攞回去了。地下要塞中的物资整整搬了一日，先搞出来几十分之一，会计忙着点数，这次真是发了，我们自己用不完还可以拿去卖钱。吃饭的时候支书找着我，他合计了一下，这样搬都不是办法的，马队孭不到这么多东西，现在都就快深秋季节了，如果留下一队看守，另外一队送东西回去村，山路难行，咁一嚟一往就需要半个几月啦，唔够两次大雪就要封山啦。不如我哋将要塞嘅入口先封起身，大家都先返去，出年开春再返嚟接住做啦。我一諗到係呀，从北京出嚟都将近个几月啦，成日喺山里头都唔係好妥嘅。我哋倒斗倒出嚟嘅呢件嘢仲要返去搵大金牙出手。于是同意支书的意见了，我同肥仔都冇可能再跟佢嚟㗎喇。于是我委托支书，明年开春再嚟嘅时候要烧多啲金银衣纸俾嗰对同男同女。另外切记地下要塞中嘅军火千祈唔好喐，嗰啲唔係我哋普通老百姓可以搞得掂嘅。为咗第日可以出发，几乎所有嘅人都一夜冇瞓，连夜又将啲嘢装点好，等到忙完了，太阳都已经升起身了。好在这个晚上虽然是忙乱，就再都没出什么事。一路无话回到江子营，村里头就好像过年咁，屋企人将在牛心山做嘢的男人全部叫晒返嚟，家家户户都是好酒好餸。第二日我就唔想再作停留了，辞别咗各位乡亲父老，同肥仔一齐就返咗北京啦。我哋落咗火车，边度都冇去，直接就去咗潘家园啦。大金牙仲係同以前咁成副生意佬咁嘅样，唔声唔声咁，其实佢喺潘家园係属于好有资历好有经验嘅大行家。大金牙一睇我哋两个嚟咗，即刻将手头上嘅生意放低，问长问短咁。 两位大爷啊，点解去咗咁耐先返嚟㗎，挂死我咯。 肥仔答佢啦。顶系唔系啊，你挂住我哋啲好嘢咋挂。你过嚟过嚟过嚟帮我哋睇下呢件嘢先。 肥仔当时就想揞出嗰两块玉俾佢睇，究竟值几个钱，呢件事一直困扰住我哋两个，今日就应该有个答案啦。大金牙急忙冲住我哋两个洗足眼色，示意叫我哋唔好将啲嘢攞出嚟。 我哋仲系去东四呢，上次拆羊肉嗰间唔错，够晒清静。潘家园鱼龙混杂，人多眼又杂，唔系讲嘢嘅地方，名气响度千祈唔好攞出嚟啊。两位稍后片刻，我将手头呢笔生意料理下，我哋就马上走啊。 大金牙所讲嘅名气系行话，前边已经提过啦，就系名气嘅同义词。呢个名并唔系指明代个古董，系专指陪葬品，就好似系古董啊、古碗啊呢啲词，呢啲咧都系为咗掩人耳目， 讲得好听啲嘅啫。其实呢啲词嘅出处都系同倒斗有关系嘅。响好早以前系叫做骨董、骨碗，都系专门指前朝流落嚟嘅嘢。就喺呢一阵间，大金牙就将一个清代早期嘅冰箱，加埋一件雍正官窑款制红小茶壶出咗手。买家系个鬼佬，带住个中国翻译。其实呢件嘢唔算咩嘅，都系啲小打小闹嘅小玩意。具体佢卖咗几多钱，我哋都冇睇见。不过我估计呢，呢个鬼佬多数都做咗水鱼㗎喇。做完呢单生意，大金牙数住银子。 三年唔发屎，发屎就当三年。呢班死鬼佬啊，买两件假嘢仲以为执到宝添。返去啊，抌死佢哋啊。 数完钱，拧返转头又对我讲。 庚子年嗰阵呢，八国联军入北京，攞咗我哋几多好嘢。今日我係算係替天行道啫。胡爷，你话我讲得啱唔啱啊？ 我同肥仔依家要求佢办事，梗係顺住佢讲啦。举起大拇指就赞佢啦。古有霍元甲比武打败俄国大力士，依家又有金爷考取洋人嘅不义才，为国争光啊！高啊，实在系高。收拾好嘢，我哋又去到我哋第一次去过嘅嗰间小饭馆。大金牙可能今日赚咗唔少啊，再加上俾我哋两个捧到有啲飘飘然，一边饮酒一边仲嚟翻两句京剧。我睇咗下四周围，依家唔系食饭嘅时候，饭馆系冷冷清清，只有我哋响角落头呢一围。服务员趴柜台度瞌眼瞓，仲有两个伙计踎响门口度煲烟，根本就冇人留意我哋。于是我叫肥仔将块玉璧攞出嚟，俾大金牙长下眼，顺便将呢一趟东北之行嘅大概经过，拣咗啲紧要嘅讲咗下。大金牙睇得好仔细，时不时仲放喺鼻前边闻下，又用条脷舐下，闻咗我哋一啲嗰个古墓嘅详情。大金牙讲啦： 古物鉴定呢，我只系略知皮毛，都系祖传嘅手艺啦。今日就喺两位大爷面前献丑啦。呢个鉴物呢，就好似中医把脉咁，都有望闻问切噶噃，尤其系名器啊，因为名器就唔同于一般嘅古物。嗱，家传嘅收藏品啊，经常都会有人摸噶，时间耐咗，物件表面都会有光泽嘅。名器都系倒斗倒出嚟嘅，咁就唔同啦。一直埋喺古墓度，呢个古墓又有新斗、旧斗、水斗、装斗、陈斗嘅讲法。嗱，首先系望啦，睇下款式、做工、形状、色泽。其次就系闻啦，呢个咧系名器鉴定嘅一个至关重要嘅环节。南方嗰边有人造假，将赝品泡喺屎坑度造旧，颜色咧系造旧咗啦。但系味道就唔对路啦，嗰啲味道啊，比起死人个屁塞仲要臭啊！做到外观上边旧系旧咗啦，但系呢一闻可以闻出嚟啦，系闻到行家个鼻嘅。再跟住就系问啦，呢件嘢系边度嚟噶？有咩出处啊？倒斗嘅人自然会将从边个斗里面倒出嚟㗎一一都讲明。我就可以判断啦，佢讲嘅系真定系假㗎，有冇咩破绽。呢一个呢又可以从另一个侧面嚟判断呢件嘢嘅真假同埋价值啦。最后就系用手去感觉啦。呢个呢就只能够意会，就不可以言传㗎啦。从我手里头经过嘅古董啊， 多到数都数唔清啊。真正嘅古董呢，佢就係宝贝啦。唔管佢大细轻重啊，用手一斗一摸，就可以感觉出佢嘅份量呢。呢个份量呢，唔係指物件嘅实际重量噃。古物自身都有灵性嘅，亦都会有一种百年千年积累落嚟嘅厚重感。假货做得再似啊，呢种感觉点都做唔出嚟㗎嘛。 肥仔就讲啦，唉，我顶阴公啦，我一句都听唔明啊，你咪讲咁多啦，唉，你就讲下呢两件名器值几多啦。 大金牙哈哈一笑， 唉，肥爷你唔好急，我啱先呢係啰嗦咗啲，我咪都係一片好心，希望你哋两位将嚟呢可以学多啲古玩鉴定嘅知识。嗰啲古代大墓中嘅陪葬品啊，边个唔係成千上万咁多啊，唔了解多啲呢方面嘅学问啊，摆件好嘢喺度都唔识攞，反而攞件冇用嘅嘢，你话咁几唔划算呢？你话我讲得啱唔啱啊？ 其实我喺心里头好赞成大金牙嘅呢种讲法，不过我就冇出声，只系岌咗下头，等佢继续讲落去啦。 我依家就讲下呢两件名器啦，佢哋嘅名我就讲唔出嚟啦，我哋姑且同佢起一个啦。从外观上嚟睇，我哋可以称佢为俄身痴文双礼璧。至于佢个价值呢，古玩呢样嘢冇咩固定嘅价格嘅。唔係好似白糖大米咁，係几千斤就几千斤嘅。古董嘅价值随意性好大嘅。只要係有买主鍾意喇喎，佢就值钱。唔係嘅话，件嘢再好啊，都冇人买，有价冇市，佢就一文不值啦。 大金牙饮咗啖啤酒就继续讲啦。 呢两件名器呢，我估个底价啦，就佢哋自身嘅价值嚟讲呢，喺国内呢佢係值4-5万元到呢。当然呢，喺海外肯定就远远高于呢个价啦。不过我哋依家国内就係呢个行情呢，我哋卖嘅时候有适当嘅买主，仲可以开得高啲。咁就讲唔定㗎喇。卖唔卖得好就要睇当时嘅情况而定啦。 大金牙讲佢以前有个相熟嘅同行，亦都喺潘家园做生意，专门卖啲小玩意。后嚟呢位仁兄就唔捞呢一行啦，去咗新疆岛卖干尸，依家就发咗达。肥仔係奇怪咁讲啦。 唉，我顶干尸咪即係种子啦，乜呢支嘢都值钱 㗎。大金牙讲。 唉，飞呀飞呀，喺我哋眼里头种子就係干尸，但係去到咗国外呀，佢就成咗宝贝㗎喇。依家北京係成交价，明代之前嘅一律20000，搞出国外嘅一律值100000美金啊。你諗下，啲鬼佬咪就係鍾意睇呢啲古灵精怪嘅嘢咩？喺鬼佬眼中啊，我哋东方古国充满神秘嘅色彩啊，比如喺纽约个自然博物馆啊，打个广告，今日展出神秘东方美女木乃伊，点会话唔空洞呢？呢一阵干尸热啊，都系由于旧年楼兰小河墓群度出土嘅楼兰女尸所引起嘅。就算喺国内随便搵个地方展览下呢，都系要排队参观嘅。呢啲咪叫商机啦。 我同肥仔听咗之后恍然大悟，连连点头啊。原来呢里面仲有咁多门道，真系唔讲唔知道，一讲就吓一跳啦。 再加上得知呢两块玉璧价值成50,000蚊，都觉得相当满意。苦口拔牙搞出嚟嘅嘢，毕竟系冇白费气力。我又问啦，金爷，你话我哋呢对名器叫咩咩壁画？点解咁拗口噶？大金牙同我斟满咗一杯啤酒，讲： 唉，唔使急，唔使急。今日我哋大把时间，你听我慢慢讲啊。呢对玉呢就叫做俄身痴纹双礼璧。喺我哋古玩行里头有咁样一个规矩啊。一件嘢冇官方嘅名称，就一律按照佢嘅特点嚟命名。就好似嗰个著名嘅国宝级文物曾侯月篇中咁啊。呢件乐器呢以前肯定唔系叫呢个名嘅，但具体叫啲咩呢，到咗而家已经好难考证嘅啦。於是考古嘅就按照出土嘅古墓同埋乐器嘅种类同佢安咗个咁嘅名呢。呢、这个俄身痴纹双礼璧个名就应将佢嘅特点全部表述晒出嚟嘅啦。俄身，嗱，你哋睇下佢个造型系咪好似一对飞蛾啊？你哋啱啱讲啊，呢、这个系从一个金国将军墓度倒出嚟噶嘛？呢一种飞蛾响古代系一种舍身勇士嘅象征，唔系有一句咁嘅话咩？飞蛾扑火，有去冇回，明知系死，依然慷慨从容咁向火里头冲，讲嘅就系呢种精神呢。当然啦，我哋依家都知道，咁啊因为飞蛾咩都睇唔见，见光就扑嘅。不过古代嘅人就唔系咁认为喎，佢哋对呢种大飞蛾嘅精神系极为推崇嘅，用飞蛾嘅造型制作一啲配饰，俾立下战功嘅人佩戴，呢个系一种荣耀嚟嘅。啊！你哋再睇下呢上边啲花纹，亦都有个名堂噶噃。呢、这个系痴纹，既似狮子头，又似虎嘅身体，可以起到辟邪嘅作用。就喺前段时间啫嘛，响云南木家山啊，挖开咗一座明代嘅王爷墓，可能你哋都听过《大明英烈传》噶啦。朱元璋手下有一员大将，姓木，叫木英。呢次出土嘅就系木英木王爷嘅墓啦，里边就出土咗一对翡翠双螭璧，同你哋两位呢次倒出嚟嘅俄身痴纹双礼璧好相似。按照依家嘅话嚟讲啊，呢、这个就系一种勋章、军功章之类嘅嘢啦。我哋再讲下呢个双啦，顾名思义就系一对啦。呢度里边都有讲究㗎噃。呢一种配饰呢系挂喺头盔两侧嘅，所以必须系一对。只系有一隻呢就唔值钱㗎啦。咩礼呢？系指佢嘅制作工艺。另外呢对俄身痴纹双礼璧嘅价值呢，主要系嚟自佢嘅历史价值同埋欣赏价值。佢本身嘅材料并唔系好矜贵嘅。呢一种呢系产自高加索地区嘅乾黄变色板。其实就唔系玉嚟嘅。当然啦，如果系都要将佢归入玉里面，都唔系讲唔得。乾黄依家系好值钱，不过呢对璧嘅材料就唔系极品嚟嘅。极品啊，12个时辰里头会分别变化12种唔同嘅颜色嘅。你哋再嚟睇下呢上边仲有字嘅，系算书人名嚟嘅，叫郭天字。睇嚟呢对璧嘅主人就系佢啦。呢、这个人好似系金国晚期嘅元帅左刀监，响守城嘅时候行住一把硬弓，射杀咗200多个蒙古兵将，骁勇过人， 最后是力战身亡的，亦都算得上是个人物了。传说啊，金主用了100,000两黄金从蒙古人手里头换回他的尸体。 我感觉就好像听天书咁，可以听得明的地方都有，但就不多了。肥仔干脆就不听了，将牛柏叶、羊肉片、鸡片、青菜、蘑菇一盘一盘咁倒入火锅度。呢段时间食烤肉食到反晒胃，今日嚟拆羊肉真係唔好执输啦。我问大金牙最近古董市场上咩嘢嘅行情比较好，可以有得捞。大金牙讲啦， 洋人叫我哋国家叫做瓷器，可以讲啊，瓷器喺古玩市场中永远都係最厉害嘅。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所产的瓷器，就连现代的先进工艺都没办法比。比如讲成化瓷，你们有没有听过？尤其是成化瓷里头的彩器就是最犀利的了。都不用大啊，就好像三岁细路的姑姑那样，拿到潘家园就值100,000了，还不比讲价添。你哋啱啱讲喺黑风口嘅古墓度有好多瓷器陶器，可惜就冇倒出嚟啦。嗰啲应该係北宋晚期嘅，真係可惜啦。我讲句唔好听，你哋唔好介意啊。呢次你算係睇走眼啦。嗰啲你冇倒出嚟嘅瓶瓶罐罐啊，价值远响呢对俄新痴文双礼璧之上啊。所以话呢，你两位嘅眼力仲要多啲学下。搵机会下次等我去乡下收嘢嘅时候，你都跟埋我一起去行一趟，睇下呢里面嘅门道，将嚟一趟落嚟呀，少讲都搞佢100几十个啦。 我觉得都系呀，於是对住大金牙讲啦，你讲得一啲都冇错，我依家有个比较大胆嘅构想。下次我哋准备到个大斗，一次就解决问题。法幽魔金呢个行当风险太大啦，就算再多几条命啊，都玩唔到几多趟㗎啫。我准备搵个顶级风水宝穴落手。不过呢件事啊，绝对唔能够儿戏嘅。事前我哋需要做个万全嘅准备，否则恐怕应付唔嚟啊。大金牙问啦， 胡爷。你真係想搞大佢呀，目标揀好未呀？ 我就讲啦，暂时冇喎，我係突然间諗到㗎咋嘛，嗰啲偏远地区嘅大墓係极难搵到㗎啦，而且我依家成个农民头咁，除咗识睇风水之外，对历史考古价值鉴定之类嘅嘢咩都唔识，选择目标上嚟非常盲目嘅。亦都唔係话急于要响最近就要喐手㗎喇。我哋呢次行动呢就显得有啲急功近利喇。呢种短期行为嘅做法就唔可以再做㗎喇。不过话返转头呢，事要两睇嘅。虽然呢趟去东北冇倒出咩大件嘢，但係多少都积累咗啲经验同资金呢，算係一次倒斗嘅演习呢。大金牙讲， 听你咁一讲，我真係諗返你一件事喎。呢个新疆。 咦，新疆？唔通新疆隐藏住一个鲜为人知嘅古墓？想知道大金牙讲咗啲咩嘢俾我知，我哋就下次再讲啦。